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小何同学，我最近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规律，那就是复习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得特别好玩。真的，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我逝去的童年了，结果谁能想到我今天居然花了将近40分钟的时间在本子上画小人儿。要不是室友及时制止了我，我估计我连晚饭都没时间吃了。希望下次考前突击的时候，我能控制住自己好好复习。 Look a little stronger. Yeah, it's just as I remember. Your smile's just a little softer. And I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Yeah, it's like it all came back. It all came back. Caus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But overhear ya. Sounds like you're happy with her. But does she kiss you like I kiss ya? Oh, I wish I loved you like I miss ya. And I'm never prepared for a moment like that. And the second it all came back, it all came back. Cause I.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And you had to go. And you probably will never know. You're still the one I'm after all these years. Oh, you're after all these years. I still feel everything when you are near. And it was just a quick hello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3月8号晚上8:03，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先祝各位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节日快乐，祝大家女神节快乐。 今天来节目当中的三位呢都不在今天过节。各位好，我是最不应该在今天过节的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在昨天过节的女生节的樊雪。 也许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很适合在今天过节哟。 回来打的这样。 但是因为我们把他叫到直播间当中，他也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 哎，没错， 非常可爱的长头发女孩方月，欢迎方月。 哎，欢迎方月。 大家好，我是方月，我也应该昨天过节，我觉得。 对， 没错。 你今天穿的颜色很适合今天过节，非常喜庆。 对，今天穿的比较红。 不过今天有人也说是什么女生啊、女神啊、女王啊等等诸如此类的称号啊。不管怎么样，今天祝所有的女性朋友们，无论你多大，都是节日快乐吧，享受一下片刻的那种放松的感觉。 好，也祝大家越来越漂亮。这是我最喜欢在是每一个节日都跟我的好朋友和我妈妈们说的话。 那给你送祝福很简单哎， 对啊， 每次就祝你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 我愿意啊，我只喜欢听这一句话。 哎，那方月对于你而言呢？你是希望别人称赞你越来越漂亮，还是你的歌声越来越好听，创作越来越好，诸如此类的呢？ 可以都称赞吗？ 啊，不可以，真的很开心， 只能选一个吗？ 不愧是女人。 对呀、啊。 都好啊，就说哪个都好，但是一起称赞肯定是更好嘛。 哎、只要夸我就好。 对对。 今天我们叫做长发女孩的一条消息，可能大家对于方月不是很熟悉。她现在呢也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并且呢已经带来过自己的一张专辑了。方月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对对对，好，大家好，我叫方月。这个我有一个奇葩的经历，就是我不是学音乐专业的，学数学专业的，然后最后反倒走到了音乐这条道路。然后去年9月份的时候刚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我喜欢你。 嗯 啊、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他是学数学专业的，怎么样？返学要不要考一下他？ 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震惊 啊！为什么？ 因为，哎，这没有那个，就是带着歧视的眼光啊。就普遍而言啊，说是啊，理科女孩可能会稍微的、 不爱打扮， 对，不太爱打扮、然后没那么多艺术细胞之类的。 是 怎么想到就是转入音乐行业？是怎么着的灵光一现，让你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了呢？ 因为我从小就学钢琴。然后11岁的时候是听了周杰伦的一场歌友会，然后开始写歌。 歌友会，你当时是歌友哎？ 对，等等等等，11岁， 对对， 我们在干嘛？上初中，人家就开始写歌了。 当时只是看了一场歌友会，还没有开始呀、 就那时候已经开始写了 、已经开始 写了，因为看他写嘛，然后我就开始写。 哇！ 然后 11岁写的什么歌？第一首歌 就还是情歌，你知道吗？但那时候很害羞。 11岁你就会写情歌？ 哎，那个时候有喜欢的小男孩吗？ 肯定有啊。上那时候就肯定有啊。 我的天哪，那能哼两句吗？还记得吗？ 哎，好像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记得是这首歌， 是有旋律的。 对对对， 不是孩子听那种儿歌那样， 不是不是， 是那种比较美好。 天哪， 是有着美好小羞涩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未来会不会把这样的11岁写的第一首歌曲、然后之后重新制作发出来？ 哎，对，有道理，你给我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点子， 是不是？好， 是 我们说这么多，一开始先听一下方月的歌声好不好？也对大家不熟悉他的朋友，好好的先熟悉认识一下他。 好， 第一首歌曲呢很有意思，这首歌曲刚才你也听到了哈，我们每一次唱的时候都会觉得哎非常的嗨，所以第一首歌曲先送给大家，注意听每一个小细节跟每一个对话哟、 哎、 开始喽。一票， 从小到大我们都听过这样一些话。 年前我会替你保管着，高考结束你们也自由了，男朋友说我会爱你说，下次加薪兼职的是我。天气预报说今天没有霾，公车司机说下一班公车很快就来，朋友就爱在你减肥的时候吃晚餐。 然后他们还会说，哎呀不吃饱哪有力气减。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 会在乎我的胖瘦肉麻，还有开会前怎么听到。 哎，那个，我就简单说两句啊。 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从幼儿园骗到长大，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跟我说实话。告诉我吧，我绝对不告诉别人。 哥，我有了钱肯定立马还你啊。 这次音乐课老师生病了，快拿出你们的练习题。 不不不，亲爱的，我没看着他，哪有你漂亮啊。 来，沙老师走啊，后面有座。 减肥就从明天开始，抓剧的时间都用准备出国考试，下个月努力会练出大块腹肌，明天早睡早起，皮肤晒过 baby， 每年的开始都会下定决心，每年的年末会为明年再下定决心，从小被骗到大也说过了无数谎话，我们会不会变成曾经 曾经都讨厌的自己。 喂亲爱的，我在 听。你听话了， 我在听。 我们都 妈妈，我昨天写完了，你去忙活啊。 哎，现在工作太忙了，不想谈恋爱。哎，你们在哪儿呢？我快到了，路上有点堵。 哎呀，喜欢有理想有抱负的男生，钱啊都无所谓的。 嗨，女生什么脸不脸腿不腿的，对我好就行了。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你们都爱说些骗人的话。 哇哦， 当中有很多精彩的段子，包括真的是有很多从小以为我们是很认真的，以为那些真话的，后来发现天哪，当时我们太单纯了。 什么压岁钱我替你看着， 保管着。 哎， 什么啊、你告诉我，我绝对不告诉别人这种话。 啊、哎，什么媳妇儿，你看我真的没有看他哪有你漂亮呀？ 哎，这真的是一个段子哎， 对对对， 是段子吗？ 是是是，他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段子。 这个是不是原创歌曲？ 是。 那我可不可以提问啊？所以你到底是被骗的那个人呢，还是骗别人的那个人呢？ 哇，这个问题问得好好，别人都觉得我肯定是被骗的，但是我觉得我是骗别人的。 哦，所以那些都是你骗给别人的吗？ 我觉得我是骗别人的，但可能我是被骗的那个，我太高估自己了，有可能。 哎，我是真的有骗过我妹妹。哎，有没有喜欢的小男生啊？你告诉我，绝对不告诉家长，然后扭头告诉我妈妈，妈妈，他有喜欢的人了，一定要看管好他。 太坏了呀，这样的姐姐。你妹妹有没有看今天的直播？快把她微信告诉我，我立刻转给她看。 高中生啊。 所以这首歌是你当时什么时候写的？ 去年的时候写的吧，去年的时候写的，写完然后就做了，就把这首歌做出来了、 嗯。 然后当时写的时候就越写越搞笑，越写越搞笑，越写越收不住，越写话越多。后来就想这么多话怎么办呀？那干脆念白好了。 包括其中还加上范伟说的那些话呀，然后还有公交的女司机，哎，不是女售票员说的那些话。 对对对，那全部都是我们录音棚里面的同事说的，就一个个都是戏精一样，录这个歌的时候都嗨了啊！我来，我说这个，我说那个。 好热闹，而且特别的形象，那个往里边有座，那个 都笑喷了。 对，特别的生活。 还有超级玛丽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我觉得那个加入的也是很好，会把人带入到那个童年记忆当中去。 那个是我当时自己加的 啊。 对，本身后面全部都是超级玛丽，但是后面那个音乐和人声有打架，就是它和声会打架，后来就非常遗憾的去掉了。 哎，我上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是一首特别欢快的一首歌曲， 嗯， 但是我刚才听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地的，突然间的有一种小。 小伤感在，可能是有一句歌词吧，希望我们长大以后都不要成为讨厌的人 啊， 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没错。但是有没有发现这首歌整篇都在瞎说大实话，一直在说真话，倒是虽然说的是些骗人的话，但是好像满篇都在说着我们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话。 嗯，方悦呢就是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他的创作很多呢也都是取材于真实的生活， 没错，特别的形象又生动， 对，来自于生活嘛。 所以你是一个生活当中去不断总结的人呢，还是必须要发生事儿以后然后你才能写出歌的人？ 都有，就有的时候发生事儿然后自己再去歪，然后就会写出来更多的歌 啊。是一个善于发现又善于想象。 对对对， 你是不是在生活中偏古灵精怪的那种类型？ 好 在朋友里面算是开心果之类的吗？ 对对对对，但是脑洞也比较大。 按理来说数学系的女生应该非常理性，是不是？ 可是别忘了我们可是创作型的女歌手。 但其实我是学渣。 哎，你说自己感性就好了，也不用这么坦白的，就是说，哎，我是学渣，所以我是一个感性的人， 自黑型的， 很可爱的女生。今天方悦呢，在节目当中也会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当然，各位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进行广播收听之外，此时此刻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然后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伙伴这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可以刷播小礼物或者是给我们点歌之类的。 下面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二首歌曲，做好准备了吗？ 好了， 要来咯。 好， 曾经和你聊过的天，预留的温润还在眉间，熟悉的话语徘徊我的耳边，我的心间不舍得先说再见。你和他现在好吧，看着你的笑脸只剩 是 少一点。 擦擦眼泪，擦擦眼泪，哭什么？哭什么？哭什么？ 有点难过、啊。 不就失恋了吗？有什么好哭的呢？像风一样的你，是不是？ 不是，多一点也好。 多一点也好，这是自己原创的一首歌曲吗？ 对，是昨天才录的，这个月要发的新歌。 你知道在听这首歌曲时，我们俩就在说，哎，这首歌曲怎么网上都还没有？ 对，我还在这儿听歌识曲了半天。 最新的作品， 最新的， 昨天才有的， 新鲜出炉，送给 大家。还没发呢，昨天才录。 对，他昨天跟我说的是昨天在录音间的。 这么不神秘吗？今天就在我们节目当中轻而易举的就唱了， 啊、因为上节目嘛， 是非常重视我们这个节目， 对， 首发就在这里， 对， 哇，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吧。 嗯，对，这首歌写的时候大概大三的时候写的吧， 好，40年前的事儿， 心好痛啊！我也大三，然而我在做什么？ 你在上节目呀？ 在上节目， 发表自己的想法呀。 好， 来，你大三的时候经历了怎样伤痛的经历？ 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就是平常有的时候和每有个人还聊得蛮好的，你就觉得啊，你俩聊着聊着可能马上就要进入下一步的时候，你发现哎，他忽然不怎么理你了，然后过几天一刷朋友圈发现哎， 谈恋爱了。 对，谈恋爱了。 这是我最讨厌的男生的行为。 有没有这种 撩完就跑？ 对， 是吧？ 对，就好崩溃，有没有？ 听起来很伤。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在跟他聊一聊天，突然间他不理你了，然后你以为他去忙了，后来一刷朋友圈，他刚刚发了一条朋友圈， 这真的是最气人的。说是跟你说一声，我去吃饭了，我去洗澡了。当时想 ，OK， 那我等你啊，一等就两三个小时，我当时就想，这在水里给他泡坏了吧？ 所以男生朋友们，有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谎言就撒得非常的天衣无缝， 没错， 对， 结果发现全在歌里了， 对，全写歌里了。所以就是你和他现在好吧，看着你的笑脸，怎么样？我不小心闯入的世界这一秒落幕了。 哇，好文艺的一段话呀！所以这首歌曲是你大三的时候那一段恋情，那段恋情有展开吗？还 没 有展开， 没有， 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 对，还没有最悲惨，所以今天早睡一点，明天晚起一点，让我想你的时间再少一点吧。就是最后一句歌词。 哦、那怎么过了40年之后又重新想到了那一幕往事呢？ 40年之后，你就误导听众朋友。 那天在一边喝酒一边感慨自己的人生。 对，大概过了45年之后。你要说准确一点，然后过了。 听这个歌就想起就曾经暗恋的那种很伤心的时光，但是在这 那你说，那这个男生是不是他心目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个男生？ 不是， 不然怎么突然间想到了他呢？ 不是，自己就给了你答 案。不是， 只是那段经历让自己会比较难过，印象深刻。 对， 不是这个人。 是，而且是我挑了很多歌给公司，是公司选的，说啊，那录这首吧。我说啊，那录这首啊，那录这首吧。 这个人他不配，只是这首歌这个故事。 因为其实我没喜欢上一个男生，或者没讨厌一个男生，我都会给他写一首歌。 哇，跟你谈恋爱好幸福啊！你是不是 Taylor Swift？ 原来我们今天请的不是方月呀，是 Taylor Swift 的本尊呐、啊。 那做你的朋友有没有可以就是享受着被写歌的这个？ 我给闺蜜也写过一首，就是另一半的我，你就是另一半的我，知道什么我会去做，就给他写了一首歌。 哇哦！ 你看创作型歌手真的是。信手拈来，随手就把自己歌拿出来唱了。 对，就随时都在写歌。 但是你也听得出来，你看创作歌手很不容易，就是自己要写歌曲，要不断的去挖自己。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你要有故事啊。 对呀、啊，没有的话去编故事啊。45年前的故事也得记得呀。 对，所以创作歌手一定要记性好。 在今年呢，方月也会每个月都会发一首新歌。 对，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什么时候会上线？ 应该3月20多号，具体哪一天还不知道，要看制作人他的进度。 3月20多号。 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呀之类什么的，我叫方月，王字旁月亮的月，所以到时候会告诉大家什么时候会发歌，我会提前写好段子，然后第二天就会发歌。 好，也希望大家关注他。 对，第二首歌曲，接下来呢还有好听的歌曲，第三首歌又会是什么呢？来，各位，我们现场唱给大家吧。 昨天有你太多时间，分量不多不少，融化在你出现之前。 你的话都住在我想要的气泡里面，一瞬间掉落在了右手之间翻转。偶尔无聊，我想想你的脸，怎么会乐不可支，又回到你的场景桌前。你在温柔就会晒着太阳暖吹间，时间只剩两双微笑的眼，念着花香触摸着我鼻尖的指尖，芬芳的想念有没有飞到你的身边。你是一首总写不完的优雅诗篇，我也舍不得放下笔，让故事完结。你是清新的音乐，牵起缘分的线，我用黑白琴键漫游专属你我的世界。原来你的名字叫做双影，叫做诱惑，而我却很清醒的迷失在中间翻转。偶尔无聊，我想想你的脸，怎么会乐不可支，又回到你的场景桌前。你在温柔就会晒着太阳暖吹天，世界只剩两双微笑的眼，点着花香触摸着我鼻尖的指尖，芬芳的想念有没有飞到你的身边。你是一首总写不完的优雅诗篇，我也舍不得放下笔，让故事完结。闯进桌前，你在温柔就会晒着太阳暖着阴天，世界只剩两双微笑的眼，沿着花香触摸着我鼻尖的季节，繁华的想念有没有飞到你的身边。你是一首总写不完的优雅诗篇，我也舍不得放下笔，让故事完结。沿着花香触摸着我鼻尖的季节，繁华的想念有没有飞到你的身边。你是一首总写不完的优雅诗篇，我也舍不得放下笔，让故事完结。 闻到了好多好多的花香呀， 好甜哦。世界只剩两双微笑的眼，沿着花香触摸着我笔尖的季节，你真的是理科生吗？ 是的， 好甜啊。 人家不说了吗， 浪漫哦， 自己是学渣，把时间都浪费在了看书上。 都浪费在了恋爱上。 不 享受爱情。 写歌， 这首歌真的好甜。这首如果说我们上首歌是失恋爱而不得，那么这首歌就是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吗？ 对，是谈恋爱的时候写的。 哇哦， 哪一段？38年前的某一段吗？ 39年前的某一段。 你们是有仇吗？ 说一说当时是很幸福的状态。哎，现在还是这位男友吗？ 不是，现在单身。 哦，曾经的一段回忆，但是当时是在快乐的时候写出来这首歌曲。 是啊，当时还蛮开心的，谈恋爱嘛，就还是蛮开心的。 哦，那这首歌曲当中都是你们之间点点滴滴的故事。 是不主要是我想他，你没发现吗？还是我想他，他都没有给我什么回应。 芬芳的想念有没有飞到你的身边？ 对，芬芳的想念。 你是在爱情当中会爱对方多一点的女生？ 对，我可能会想象着爱他多一点吧， 但是也不会做出什么具体的行动。 对对对，他可能也感受不出来，但是爱他多一点，我写完歌我觉得 OK 了。 哦，内心主动但外表被动的这样的人。 对对对对对， 女生真的很难琢磨。 是 还想什么呢？ 歌都被歌都到手了，还干嘛呀？这男生还想干嘛？ 这是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写的，还是分手之后写的？ 谈恋爱的时候写的 啊，所以他当时有听过这首歌曲。 有有有，但没有告诉他这首歌是给他写的。 哦， 哦你看男生就傻吧？即便听到这首歌曲，说哎呀真好听，真甜的一首歌，也不知道，因为 Muse 是我。 应该告诉他呀， 是吗？因为、啊、因为写了很多首，所以 给了很多不同的，有很多人可写，所以这个无所谓。 没有没有，就给他一个人其实写了很多首，当时，所以就算了，就挑其他的给他说吧。 这真的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好，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等会儿见。 好，一会儿再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哎，大家好，我是樊雪。 嗯，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长头发女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哎， 在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大家也听到了她的歌曲啊，大部分都是跟恋情有关的， 都是情歌哦。 没有没有，你们都还说些骗人的话吗？ 啊，对，就那一首， 那一首特别可爱的歌。 后面不是失恋的呀，然后就是在当下的那种快乐呀。 爱情甜蜜啊。 这位就是方月，再度的欢迎方月。 哎，大家好，我是方月。 对，哎，也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视频直播哟。 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一直播“活力982”，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嗯，在以前没有微信的时候，那时候还在传短信的时候，你经历过那段时间吗？ 经历过。 嗯， 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互联网已经非常发达了，通讯已经非常发达，但是因为要学习呀，我们是学业为主，学业为种为主的， 学业为种 为种的。 然后呢？ 然后呢？就用短信来解自己的相思之苦，这样。 没有微信的时候，那时候在等待短信的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过那样煎熬的时候。 没错， 老在等一个人的短信。 那个时候我还用的诺基亚，一噔噔噔，就那个铃声，知道吗？ 哎、对， 噔噔噔，那哎呦，一激动，小鹿就一撞，不管是发来什么，哪怕是发个嗯嗯，你都会觉得。 结果一看，明天天气多少多少度， 那会扔手机吧？ 心凉了一半。后来呢，这个有了网络社交网络之后越来越发达之后呢，开始有了这个微信。有微信之后，我觉得比以前的那个短信还要可怕一点。哎，不对，我觉得之前有过 LINE 的时候，那个更可怕。 那个就是它上面会显示 它有已读， 对， 没错， 它就已读然后不回复，那个心情很烦。 这就要检验一下这个人是否真心喜欢你了。这不说嘛，只要不秒回的，哎，都基本没戏。 哎，但好在微信现在还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他有的时候可以解释说，哎，不好意思，那个我前八个小时都在干嘛干嘛，没有时间看到。 对对对，什么没电啦，什么这那的。 下面这首歌曲呢，就是和微信有关的。 没错， 各位，你有一条微信，记得查收一下哟。来了，微信。 留些滋味，好让你都能有的回味。日子这么长，没有我的陪伴，你眨眼就忘了。反正你也没有多爱我，不是吗？说起来有点心酸，你有需要的时候才会想起我的存在。外面好像又下起了雨，你在哪里？反正不在这里。是相遇又来又去，工作不太顺利，连着心生病，想找你聊聊心。你总没空回我一条微信，是你的陪伴，再没有我的日子。可是我舍不得你过得不好，很简单，说起来有点心酸。我已经在爱恨纠缠中徘徊太久时间。 心疼的一首歌曲，哎， 是，就失恋的时候写的吧。 当时就是不回微信，然后再没有我的日子，你会怎样呢？ 但是我听得好气哦。 好， 为什么？ 你不回我微信，那你再没有我的日子，我们歌曲当中说到最后一句啊，再没有我的日子你会怎样呢？再没有我的日子，我希望你去死。 哎哎哎，这个女孩真的是。 不回我微信还想存在于我的列表当中，拉黑呀、啊、朋友们，女孩们站起来。 纯粹纯粹的宣泄啊，这样的宣泄是不对的啊，各位。 鼓掌。 我不好意思，我报复型。 我也是，当时其实他出就劈腿嘛， 我不回你微信，但我又是天蝎座，我就特别想报复他，我就想怎么报复一下呢？ 啊，写首歌吧， 就当时是想真的想怎么样去报复，但是想想也没怎么能报复，那就写首歌吧，然后写了首歌就发给他说听吧，给你写的。 哇哦！ 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并没有听出来男生怎么怎么样了嘞， 对， 只是感受到了你的内伤。 对， 但是我觉得这才是比较，就是面对这样一个局面比较好的分手状态。虽然说我们分开了，但是我不会言语重伤你，也不会怎样你，可能我自己会难过。虽然我没有怎么样你，但是我一定要你知道，我是真的很难过，你是真的做错了，你也是真的伤害了我。 但是我觉得男人可能在听到这样一首歌曲之后，他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女生是这么爱自己，可能会有一些心疼和心碎的感觉吧。 对，就让他一直心碎去，然后你转身就走。 哎，他给你回馈了吗？ 没有。 就听完了是吗？ 就说哦，知道了。 然后又再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 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消息了。 哇，这个男生的心也是很大。 他没有回你微信，然后之后你发现之后有没有拉黑他？ 没有， 现在还 没有 存在于啊、 存在，不拉黑，我不拉黑。 这首歌曲是你什么时候写出来的？ 就两年前吧。 两年前当时写出来这首歌， 对对对。 然后是在去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有收录这首歌曲， 是是是有。 哎，你现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还有感觉吗？ 没有，我刚才特别欢乐，所以唱着前半截儿，怎么能这样呢？快想想你当时被骗的时候多么难受啊！每天在哭，快想想那种感觉。 其实我刚才唱要笑出声了，是不是？ 对对对，难受来了，就终于离开他了。就你看清一个人嘛，你就觉得还是蛮开心的。 所以也是通过这样一首歌曲告诉大家，就是可能每一个当下我们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个当下确实是很痛苦的。 没错，好羡慕哦，好羡慕会写歌的女孩。 但是我半年之后， 我可以写首歌、哎，高兴了我可以写首歌。然而像我们这种难过了就知道哭，高兴了可能就去吃一顿，你知道吗？ 跟我学写歌吧。 好， 也可以听一听歌。当你难过的时候， 我看你天赋异禀，来跟我学写歌吧。 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来了创作歌手方月，在节目当中带来自己的创作型的各种各样的歌曲。 是的， 当然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很养眼。 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同时还可以搜索我们的一直播账号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啦。 你是一个喜欢一个人就会大胆说出来的女孩吗？ 不是，其实我不是。哎， 方月你是吗？ 不是。 也不是。 不是。 我们都是比较内敛， 比 较害羞的。是的。 但其实他们讲说女生一定要去大胆的表达出来才好，这样你就能追到你的那个第一选择，否则你只能被动被追，有可能，对吧？ 你不懂的一点是，你不会说出来，他也不会说出来，但是他可以唱歌唱出来。唱出来的也是在表达呀，对不对？ 那我是输了。 下面这首歌曲就叫做我喜欢你。如果你是一个不太敢说爱的人，不妨把这首歌曲放给他听，他也许就懂了。 我喜欢你，故意说错话会惹得我生气，喜欢你不经意的叫我上扬，喜欢你走路有一搭没一搭的帅气，我喜欢你认真回应我玩笑时的语气，我喜欢你正儿八经胡说八道的表情，我笑完了要你还假装不知情，你鬓角的汗水我想帮你整理未完好的那本姓名，傍晚我们牵着彼此的手心，只要你不放手我也会愿意，我喜欢你半夜迷迷糊糊紧握我眼睛，我喜欢你清晨睡眼 欢你，像一直这样简单的喜欢你，不想爱你，因为爱情炙热太过不确定，怕失去你，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你是我生命里的必需品，所以就这样简单的喜欢你。 我喜欢你。 哇，好甜哦， 四个字，我喜欢你。 嗯，这首歌其实写的特别心机 啊，心机。 你可以跟我，你可以给我配合一下，比方说你说啊，你新专辑好好听，然后我说哪首，然后你就说这首哈、啊，来吧。 哎呀，你新专辑真一般呀。 不按套路出牌， 妈，对不下去了。 重新来一遍啊，来，重新，一二三 ，action！ 哎呀。方月，你新专辑怎么那么好听啊？ 你说的哪首好听啊？ 我喜欢你。 谢谢。 这朋友还是处不下去。 哎 ，好甜哦。 来说一说吧，当时写出这首歌曲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故事？ 就是歪歪嘛，就春天到了 啊。这是一首跟你的恋情没有关系的一首歌了。 对， 终于 finally 终于跟自己说 春天到了，春心萌动啊。然后听了好多喜欢人的歌，然后就想，哎，我也可以写一个喜欢人的歌。突然有一天在吃外卖的时候觉得灵感爆发，就抽了一张那个餐巾纸，然后又把歌写到了上面。 哦，真的是在外卖店当中直接写出来？ 不是，是在家里，在家里吃外卖呢。这我说、哦、好像这个歌出来了， 在餐巾纸上。 对，然后就把它写出来了，写出来了以后就把餐巾纸扔到那儿，过两天找阿姨来打扫卫生，然后阿姨把它扫到簸箕里面，说，哎，小姑娘，你这里面有字儿。我说阿姨，这个不能扫，赶快就拿过来了。就 真的是很爱吃的一个姑娘，在家里都不能跑到电脑上去给写下来，一定要拿餐巾纸写下。你是为了追求那种浪漫吗？ 就我是随手写歌，就我的数学书、我的英语书的封皮啊，各种地方啊，各种空白的纸啊，就都有那个音符。 知道为啥说自己学习不好了吧？ 对， 在自己课材上写歌。 对， 但是我在这个就是一个音乐评论上就特别，就是这个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就说，前天自习课戴着耳机听这首歌，旁边的女生看到和我一起听了这首歌，昨天开始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哇 哇哦，好甜哦。 哇哦， 还有这么一段啊，10年前第一次和你说晚安，我激动的失眠了一整夜，10年后的今晚和你说晚安，不再失眠，但你的头压得我胳膊好酸。 哇 哇，我有一天看了好多评论，我自己都看哭了。 是吗？ 我就想为什么我还单身。 但是我有在底下看到你哦。 哦， 底下说最近有喜欢的人了，要不要去告诉他？ 哦，他自己的留言吗？ 是哦， wow， 自己的留言。 所以你是一个会认真看大家留言的人。 会。 这首歌很火，这首歌当时在网易云飙歌榜那个有第二名。 哦， 对， 我真的有听过这首歌， 是吗？ 而且我当时还有截屏。对， 哇塞， 截了，哎，那句话好像是。 哇塞， 好像是还想帮你去整理未完好的那半衣领。对，我觉得这个特别生活，特别。 所以方月，你看你目前为止唱5首歌曲，他终于说实话了，他只听过你的1首歌曲。 这一首就够了。 其实我喜欢你，我觉得应该是一种很甜蜜的，或者很容易写出一种傻白甜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但是你这首歌曲并不是。 对，因为其实我后面升华了一下。 嗯， 就我说我喜欢你，不想就我喜欢你，想一直简单的喜欢你，不想爱你，因为爱情太过炙热不确定。其实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我自己也不知道。就有的时候你可能特别喜欢他，你又害怕跟他在一起之后和他分开，所以你想简单的喜欢他，但你其实已经非常喜欢他了，所以你才能说出来这种话。 哎，你是有点分裂的人吗？ 分裂。 嗯 嗯，就这边哭呢，然后立马擦完眼泪就笑了。 这一点对于创作来说的话应该算是好事儿吧。 特别好的事儿，但其实自己生活还蛮辛苦的。 生活中是这样哈，那感情生活当中如果太分裂的话，可能也不太好吧？ 是不好，我感情宫里面有文曲忌， 文曲忌 就不好的意思，就不好的，就要经历各种起起落落、悲悲喜喜。 我的天哪，很老派，这简直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才可以听到的。 我三十年前算命的时候，算命的给我这样讲的。 三十年前， 不要迷信那些算命的，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对不对？ 不，真的很准。但如果你真的幸福的话，你其实就写不出来东西了。 所以这对于创作歌手而言的话，可以进入到一种情境当中去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 是， 今天我们的标题也叫做长发女孩的一条消息。为什么叫做长头发女孩呢？因为你看樊雪也是长头发， 没错， 人家就不标榜自己是长头发女孩。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没洗头，没办法放下来告诉大家我是长头发。我已经，如果是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应该可以知道，我已经很久都没有放下我的头发了。 哎呦， 因为经常做节目的时候没有洗头。 我就说我这边为什么总有一股异味。当然有些人就会标榜自己是长头发女孩，哎，甚至还写了一首歌曲，就哎跟他甩一下马尾，怎样长头发了不起， 标榜一下就我洗头了。 我们短头发也可以甩一甩头发嘛。下面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了，就叫做长头发女孩。 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吗？ 不是。 哇，不是写给自己。 对，其实不是。 好， 那我们就先唱好吧。 先唱。好， 来重新来一次哦。走， 走走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长头发女孩。 哎，觉得是送给我的耶， 送给你的。 人家是洗头发的女孩，你没有洗头发怎么会送给你？ 你喝着舞曲的拍，跳20岁的纯白，这不就是我吗？会跳舞的我，美丽的我，长头发的我。 重点是20岁的纯白，怎样？20岁了不起啊？ 20岁了不起啊？ 我们都是20岁， 我已经50了。 来来，50岁的你，这首歌曲并不是写给自己的， 对，是写给我一个室友，他头发当时很长，然后他总是也不太爱说话，所以当时就觉得他那个雏形特别好，就写给他。但是当时我写的时候就觉得青春易逝，所以就写下这首歌，因为你觉得25岁不就得用抗衰老的产品了吗？就觉得 20岁的樊雪是不懂的，毕竟他那么年轻，根本不需要。 对， 20岁的樊雪用大宝。 但其实现在尽管50多岁啊， 对，但是保养的依然很好。 要50多岁减30岁，大概这样一个年龄，就尽管已经过了25，我觉得现在生活才是更好的，因为你追求的事情是你自己真正热爱的，你有了选择的权利。而20多岁上大学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么多选择权利，你经济也不太自由啊，人生也不太自由啊，就家长还会管着你。但现在 每天都考虑挂科， 对， 挂科的问题。 但现在其实会有更自由一点的人生，所以这现在也蛮好的。所以现在在唱这个歌，好像就是哎，当时那种小心情、小感觉，就是这样， 哎呀，真好，很快乐，很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女孩。 这个我们突然间叹了一口气，哎呀，真好。这一声叹息怎么是羡慕我们20岁的女孩吗？ 虽然我今年60多岁了吧，但是我的保养也很好呀。谁说的？每个年龄段都会有每个年段的那种美啊，对不 对？ 没错。 非常感谢今天方月做客节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听的歌曲，也是分享自己创作过程当中的种种的故事啊。如果各位没有听够的话，怎么样呢？可以再度的找到方月呢？你可以关注他的新浪微博。 对，我的新浪微博叫方月，兔小方，你直接搜方月就可以了，王字旁月亮的月。 兔小方是什么？ 兔小方有两颗兔牙，所以叫兔小方。 好的，果然60多岁人不太懂20多岁的人的世界。然后除此之外呢，从今年开始每月份的时候，方月都会带来一首新歌。 对，每个月都会发一首新歌，还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 再度的感谢各位收听收看今天的 挑战新歌声， 我是泽华， 我是樊雪。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拜拜，明天见。 这里没有跑车，也没有大别墅，只有一堆钱铺和 MPC 跳的鼓，笑着数着拍子跟着跳着舞，迈着光 check one 不需要的路，这次满意和 flow 两个颠簸，不需要炫富，也不需要被人羡慕，只想通过我的表达去影响你的景象，让你懂得吸收营养。 Hip Hop 能让我的伤口愈合，可惜大多数只把它当成娱乐，经历曲折才能学会取舍，有我在信仰的面前都心疼虚设，太多不礼貌的比较把喜好全都抵消，疯狂的追求着技巧的癖好，商业注入在输出，却没人在乎输出，淹没掉非原文化的出路，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巨物和低谷崇拜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意一探究竟，并且接受属于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低谷澎湃的节奏，如果我们有幸能与你邂逅，愿你一探究竟并且接受，从原始的状态听到地就跟着晃，不用准备的 freestyle 张嘴就唱，被激发的灵感与本能碰撞，不期而遇的经验会让我疯狂，难以想象那是从我嘴里说出的话，即使第一次拿起了麦克风我也会怕，现实的问题我有点怕回答，不被现实的沉入并非怕对话，难过的时候总有继续给我力量， Hip-Hop 让我在黑暗里看到了希望，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就别再迷茫，对着真实的力量张开你的臂膀，寻找它，接近它，了解它，拥抱它，所有想要放弃的借口还重要吗？我的选择是尊重和荣耀，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头衔与称号，我们的艺术来自街头，军鼓和低谷崇拜的节奏。